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道。 今天的天气啊，又依然是这个好，说天寒地冻都不为过呀，太冷了，手又出不来了。 我跟你说，我们张家口， 就 家乡张家口啊 啊，从你们那儿过来的风啊， 冬天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非常习惯，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好像马上也快回去了，快过年了。 也是，对，像这种啊，就是对这种生活环境比较习惯的，也没什么意思。我们偶尔的感受一下这种寒冬，感受一下冷是什么，也挺好。 对，你想想，你是愿意选一个这么干冷的，能看见太阳的，然后有蓝天的天气呢，还是愿意选一个稍微温暖一点，但是好像看不太见太阳的那样的天气呢？二选一，你选哪个？ 我选择下雪的天气，选 C。 你知道你这样早晚会被开除的，你知道吗？老师都没有给你这个 C 选项， 但是我选了不好是吧？嗯，也是，我这人就活得太跳脱， 容易被踢到别的班去。 我的人生容易形成一种悲剧， 你容易对哦，你都能形成悲剧了。 这关键 是摇变呀，还是右变呀？ 高温摇变右。 啊， 又啊，对，哎，今天多好啊！我们今天开始聊着，好像跟主题没什么关系，最后又给拉回来了。 真的， 哎呀， 太厉害了， 太好，太好！周二啊，我们固定聊的是茶，所以呢，这个嘉宾呢， 多宝宝 也不用多介绍，但是呢，出于礼貌，还是要介绍一下，对不对？畅销书作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视频来看到他的样子， 男性， 哪儿看出年轻来 啊？那我下一句是说哪儿看出男性， 抬头纹都有了， 哪儿都能看出是男性。 杨多杰，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是周二了，和大家见面，我是杨多杰。 刚刚说到了这个人生的悲剧，怎么和今天的主题联系起来呢？喝茶怎么还能是喝出悲剧来呢？ 啊，悲剧的本意，人家本身是一个容器啊，是一个器皿呢、啊。这些年呢，在网络上啊，引申成了一种网络用语啊，我看。这二年还有点不兴了，你们俩还真有点强颜欢笑的感觉。 我也这，哎呀，他说嘛，我得附和。 是是是， 搭档嘛，不能当时就拆台。其实我心里也是像你那么想的， 对吧？我这好几年不这么说这话了，大概也 啊 是吧？ 对，稍微有一点、 潮流啊，就是不断的轮回。 你在半圈上呢， 半圈没事儿。我万一就是潮流的这个带头人， 明明的意思他要引领潮流， 对，一下半圈我就给兜回来， 不让你们走一圈复古了，他在半圈就给你兜回来， 是是是， 强行复古， 穿过圆心回来了， 对对对，这叫未央，永远让你未央。 那我就明白了啊，那就说这意思吧，悲剧啊，是吧？ 能拉回来就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 哎，真的，今天呢带的不是茶叶，分享的不是茶叶，这个上周咱们其实做了个小预告。今天又是一对杯子，而且呢，这个你看，菠萝蜜就问了，杯子是一对两个吗？那一对不是两个，还能是一对仨呀，对不对？ 人家问的是不是一对俩杯子，人没问你是不是 一 对，是不是 一对，可不就是两个吗？真的是啊！ 你这样说话，下回挨揍还因为这个。 幸亏是广播节目哈。好，那个一对杯子，来说一说这个杯子吧，依然还是红箭杯。 红箭杯，大家知道我这人呢，对这个陆羽呢比较崇敬，或者我也认为，咱们所有的爱茶人啊，习茶人都应该记住咱们这位茶圣。写咱们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经。让茶第一次和文化紧密连接，它以前是个农副产品，长久的时间里边，我认为它没有多强的文化感。但今天我们一谈都说茶文化，或者说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咱们的老听众们爱喝茶，想必在您身边的朋友圈里，您一定是被大家觉得是那个有文化的，过得讲究的，雅致的， 真的呀？ 肯定得这么说。 这喝茶能联系起来吗？ 经常是这样。我们在这儿一喝茶，比如说在办公室里，你把茶沏上了， 嗯， 哎，那可能办公室年轻人比较多，人一过来看，哟，说你还喝茶呢？ 这么年轻就喝茶 啊？ 怎么回事？身体出问题了？ 啊， 没有，我就是喜欢。哦，这个喜欢好像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杨多杰二十多岁，人家喝茶， 这一看就是 out 了。 嗯， 是 吧？ 现在年轻人喝茶才是时尚。 对了， 你看，哦，都用咖啡，人买咖啡杯，去星爸爸买咖啡杯干嘛？不 放茶叶， 当然了， 哦， 对不对？ 那就说明他这个用途用的有问，明明有这么好的茶杯不用，为什么非要用咖啡杯呢？ 对，应该这么说啊，这个茶这东西啊，不是一定年轻人喝或者是老年人喝，它跟年龄段的限制还真不那么大。 对，嗯， 真不是那么大。 嗯，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年长的朋友们，或者我们在长一辈的， 哦， 哎，咱们这些老师们呀，或者前辈们，都挺爱喝茶的，家里都摆个茶具。但是跟咱们平辈的，甚至你先，我现在学生里边很多就是二十上下的，非常年轻的也喜欢。我觉得对于追求一个美好的口味，或者说一个美好的事物，这个不分年龄。说我吃饭吃的讲究一点，精致一点，我好吃，好吃跟年龄没关系。 嗯， 喝茶也是一样，追求一个美好的口味。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追求一个雅致的生活方式。 你这说的对， 哎，我觉得这是咱们所有朋友的愿望。 是是 是, 是、 哎， 而且现在越是年轻的朋友啊， 嗯， 越希望追求这种与众不同的精致的生活。 哎， 对不对？就是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些孤品的东西， 嗯， 卖的那么好， 嗯， 就是说，嗯，出一球鞋，我就出一千双， 嗯， 哇，抢购根本抢不着， 嗯， 为什么呀？就希望。我的这个跟别人的不一样， 嗯，对， 当然你得好看啊， 嗯嗯嗯。 咱说回到咱们这个杯子， 啊，球鞋到杯子， 扫了一眼，不是，我从好看到杯子， 哎，好嘞， 别球鞋，从好看到杯子啊， 嗯嗯。 今天这杯子我刚刚是扫了一眼，透过那个膜 啊 看了一眼， 透过膜 好看 啊。 好看，你举起来让大家看看，能看视频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我尽量举的稍微离镜头近。 你作为一个那个语言工作者，你形容一下 这个杯子。 嗯， 首先来讲，我们说这个杯子瓷质是白瓷， 嗯， 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瓷质呢就非常的多了，青瓷啊，白瓷啊， 嗯， 啊，包括于钧瓷啊，当然也有陶类的。那我们首先说陶瓷，陶瓷它是一个统称，这是瓷的，不是陶的，这先说第一点。烧结温度不同，而且里外要挂釉湿釉啊。那我也跟大家一直在讲，我说相对来讲啊，家庭里边用瓷质的更务实一点。 嗯，为什么呢？ 第一，它不挑茶， 嗯， 没有记忆性。第二，相对来讲确实好打理。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国的陶瓷史的一大进步就是内外挂釉嘛，它的湿釉使我们的陶瓷呢变得容易打理了，容易清洁了，哎，陶瓷也成为了世界上非常卫生的一种餐具。 嗯， 啊，我们餐具有很多种，但是陶瓷类的的确是比较卫生的。 Yeah. 哎，那我说我们这个今天这红箭杯这是白瓷的，如果现在看视频的朋友能看得到啊，我不知道看得清晰不清晰了。 嗯， 那么说白瓷上面是什么花纹呢？寒梅纹。 哦。 跟这个， 这是梅花哈， 梅花这个季节，我觉得跟梅花是相对更应景的。 嗯， 哎， 马上就要开了。 哎，对啊，踏雪寻梅嘛。 嗯 嗯, 嗯， 我们讲这个梅花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它有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者说象征在里边，因为它绽开在冬季嘛。 哦， 说它不畏严寒， 这比较各色， 这叫各色呀， 是是，这叫有哎，梅花。有个性， 哎， 是不是？ 这叫有傲骨，哦， 有傲骨， 哎，所以说梅花长期以来被中国的文人所推崇和喜爱，不管是在诗作上，或者是在画作上， 嗯， 我们大量的这种国画作品咏梅的很多， 对， 嗯，哎，它为什么呢？跟这个文人的气质相符合，或者说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的这种气节相吻合， 嗯， 所以说寒梅纹的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寓意在里边，高洁。那同时呢，跟现在这个天气它应景， 嗯， 我们都进了腊月了，到了这该踏雪寻梅的时候了。有的时候在冬季，尤其是北方，有点光秃秃的感觉，但是看看梅花呢，它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嗯，对对，真的是有歌为证嘛。 那 对对， 你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歌吗？ 一剪梅。 哦， 我们俩，我们俩这。 音乐素养这么高，俩人一块儿哼你都没听出来。 我操，我 怎么回事儿？ 我回去再听听原唱。 就是我们刚那是前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对对，清楚了，清楚了。 当当当当当滴答答。 对， 雪一片一片。 哎，不对。 他也听过点儿歌，你也不能张嘴就骗他。 对， 你起码变到高潮时候你再变。 哎，对，得有两句起码。 刚刚你说到了踏雪寻梅， 是啊， 其实给这杯子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寓意，因为它又是白的， 嗯， 陶瓷的，上面画着漂亮的梅花，而且这个画的可不是说所有的杯子都一样。今天呢，总共多少套？哦，200套，每一套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那肯定是， 它是 手绘的，对，所以那肯定是要依据这个当时作者的这个心情，它不可能完全一致。 是的， 或者说，这也是一技术活，你要能找出俩完全一样来，这可高级了。 对， 这 同样的不容易 啊，不容易， 真不一样，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呢，今天就看错了。 嗯， 它的我们呢其实是梅花，他可能拿的那个特像桃花， 他分不清楚。 哦耶。对，我们这个该升级了。 这个 不是色儿分不清楚， 国徽色儿也分不清 啊，形儿也不行了。 主要是这个小吧，他拿着远处一看 啊， 他老觉得桃花、梅花、梨花、杏花，他反正是个花 啊，是。 他又觉得桃花呢，可能和他最近的这个心境啊，是吧？ 那后边是你发挥的， 他比较符合， 哦哦哦哦， 对，这在我们心理学叫投射， 哦，对，合 对吧？ 哎呀，你快别倒进心理学了， 期待这个身边的桃花朵朵开呀，朵朵开，是吧？ 嗯， 这一看，把梅花认成了桃花， 嗯， 这也是他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境遇的写照。 哎呦，你们这心理学真厉害。 是机器人的都能断了嘛， 啊， 是不是？我和八喜还有小花狗说了，哦，小花居啊，不好意思，他说了推送这杯子好看啊，岁寒三友好题材啊， 哎， 你看这是 文化人 ，文化人。 是， 今天呢，好多朋友都在发关键词，有说悲剧的啊，有说悲剧的 啊， 不是悲剧啊，茶杯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今天分享的是一对儿。手绘的梅花纹的红鉴杯， 对的 啊。有的朋友问了，说：“哎呦，其实这杯子好像跟上周还是上上周咱们那壶不配套啊。”这个杯子其实跟咱最早的那个白瓷的那小壶，应该是挺大的一套。 说实话嘛，我是不喜欢这么大， 不喜欢一套一套的来，是吗？ 对， 不按套路，哎。 我觉得按套穿衣服那是校服。 哎，对，这点我同意。我觉得非常难看的衣服，一情侣装，哎呀，这么说是不是伤害人的？就是做的非常设计的，就是大小号不一样的那种情侣装，我觉得是不好看的。还有就是穿一身的那种运动服，确实不好看。包括我觉得茶具， 完全一致的 一套的好， 我拿这拽你，我有点舍不得啊。 但是多杰说的这个啊，我也有体会，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那个来好多人呀，你长得一样了，容易拿错。 咱俩事儿一个一个说啊，我你说这我也想说两句。第一个是壶跟杯子搭配，我觉得第一搭配一定是容积相同，这个叫第一搭配原则。大壶配小杯或者大杯配小壶，都不是合理的。所以我们挑选一套合适的茶器，或者说这能不能搭在一起啊？您经常可能也去各地去玩，您喜欢茶了，您可能到各地淘点茶器，这都很正常。回来以后呢，很可能在样式上看起来没有相连性，那说能不能到一起，首先先看容积是不是配套，这是咱们的第一原则。 先得能使吗？ 先得能合在一起去使，这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天地杯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红鉴杯，就白瓷的这个也好，容积和我们就以前推出的不管侧把壶、梨形壶，或者是再早那种白瓷壶，都是配套的，这个是有内在联系的，从来就没有割裂过这种隐藏式的联系。那其次来讲，当然搭配是看您自己，就跟穿衣服一样了，是吧？您觉得这个牌的衣服就得配这个牌的鞋，这不见得是一个牌的，风格不同的也能配上，这也很好。这是我刚才先说搭配的事儿啊，所以您这不用有顾忌。那另外我在刚才说孙老师说这问题，说家里来人多哈，不一样的杯子 是不是容易拿错？ 我还真见过，在咱们就是这应该是邻国日本，酒馆里边，他那个清酒杯真是一样一个。 你看， 他是有的时候还有一小游戏 啊， 让你选一个， 哦， 让你选一个杯子， 选对了怎么着？ 不是，就选一自己喜欢的。 哦、我以为结账。 比如说，人家拿了一大盘子过来，哎，您自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杯子， 哎、 一人挑一个。比如有的女士喜欢那种玻璃的，我每回看都很多人都选那小姑娘。 嗯、 男士呢喜欢厚重一点的，就是咱们说日本的各种烧。 嗯 哎，那种杯子也有人选，它也是一种乐趣，所以说不一定全部是一样的、 嗯、 哎，那么有的时候这种搭配又产生了新的乐趣、 嗯、 有天地杯，有白瓷杯，家里可能还有紫砂杯，哎，这个总体 玻璃杯 都是乐趣， 纸杯是吧， 啊，除了纸杯都可以啊，都可以，纸杯这个说法太外行， 真的，我跟你说这个真的非常必要，家里啊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杯子， 嗯， 比如你看你今天买一对这个红剑杯， 嗯， 下回呢，比如出一建盏，你再买一个，因为大家现在经常出去玩嘛，经常看到的都是单品， 嗯、 就是一个杯。前两天我有一朋友送我一个杯子，就特好看。我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单品的杯子， 嗯嗯、 这样啊就避免了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因为一般喝茶嘛，大家都是好分享，自己在家喝的有，但是经常好几个朋友一来，大家坐一桌是吧？哎，来点是吧？你一个人一个杯子。就不容易拿错，如果都长一样啊，你上趟厕所回来或者大家有时候聊得比较热烈，就容易拿串了， 那 客观的避免一点点小尴尬 啊，这有这情况，包括你现在说两个杯子，比如说咱们这个小两口， 嗯， 这一对杯子也有最早设计的时候，因为咱们都是小家庭嘛， 哦， 基本上都是两个人呀、啊、或者都是成对儿的出现嘛，我认为是、哦、那么这个杯子也有一个好处，它就因为图案必定 不能分出主人杯 啊，就是这咱们两口子也能分得出来，他这梅花不一样啊！ 哦，真的吗？ 这两个枝条的走向不一样，你看， 哎呦，哎呦，哦、 这是鸳鸯的， 一左一右。 对了，这是一对儿、 哦，男左女右 啊。那你不是按厕所那么分？ 什么叫厕所？人家有一著名的节目，可就叫男左女右 啊！是是是， 你看你得罪了我们资深的一个主持人， 有这么一个节目吗？ 你 又得罪了一个， 哎呀， 连这事儿都不知道。 这个年头得罪人特容易， 是是是， 体会到了吧？ 哎呀，一下躺一下，我别说话了 啊！你别，你得 今天这个男左女右杯啊，是这个上面画的梅花， 梅花。 有懂的朋友，艺术时空就说了，赏梅品茗，精致高雅。而且呢，他从这个应该是从咱们这个照片里边看的啊，他、 嗯、 说这杯型好美， 嗯 啊，咱们先说说这个杯型，是你刻意的去使用的这种，还是你喜欢的这种？ 对， 因为我记得是去年咱们推杯子的时候，好像也 有 这个， 有过一回， 就是器型有点类似， 那回是桃花是吧？ 有桃花，原来有个桃花， 哎， 桃花啊， 所以机器人 那 可能不是看错，有可能是记错。 哦， 那坏了，脑子也出问题了。 我们其实还是有想法的，就是我们梅兰竹菊桃啊，我们要凑齐了， 好、 嗯， 对不对？ 梅兰竹菊桃， 要不你说这桃花放哪儿？ 我真是难为你了，我这是，我又给您添麻烦了，这是。哎呀， 说说这个杯型， 杯型是个传统杯型， 嗯 啊，这个我做的东西包括于咱们之前那个天地杯啊， 嗯、 我跟大家也说有机会给大家看，那也是一个按两宋到元朝特别流行的一个杯型，就是漱口、 嗯， 就是一个漱口盏。 哦，我以为漱口，对不起 啊， 接着说， 就是约束的束啊， 漱口 啊，漱口盏，哎，对，是那个杯型来做的，所以它也有一个传统的杯型。 嗯、 咱们现在的这个也是如是啊，也是如是。 嗯、 那么从容积的角度，如果大家现在我手里拿的视频能够看到的话啊。 哦 嗯 看多老师那手多白， 哎，我先插一句吧，好多朋友问了视频怎么看 啊？ 哦，两种方式啊，要不您看不着，两种方式，在您手机里边找到北京时间这个 APP， 没有的话下一下，然后呢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北京时间里边呢有视频直播，目前的广播的视频直播就是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还有一个方式呢，在您家的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这几个字，也有视频直播的页面，我们都能够看得着咱们的直播间的盛况啊、 嗯、 主要能看看多杰老师的手， 哎、 啊、 白皙水嫩， 这是当过手模的人， 真的、 啊、 就跟那杯子一样， 是 嗯， 要手模不景气嘛，要不然就不在这说这个了 啊 这个我们说这杯子啊，这杯子容积呢，您要是不倒满的情况之下才是最合适的，我这得教大家一技巧啊，测杯子容积不能看满、 嗯、 因为叫酒满茶半或者叫酒满茶浅、 哦、 这茶杯本身就没有倒满的、 嗯、 所以它实际的那个满额是没有意义的、 嗯 你要看到它大概到七分满左右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大概就是50毫升左右啊，是最合适的， 嗯， 太大或太小都不太适宜当下的家庭品尝， 啊，这怎么解释？ 那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饮茶环境下产生的。你比如说我们潮汕功夫茶用的盅很小，那它适合它的这种茶的品种。在潮汕地区我们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喝茶的，小杯小杯的，但是那你说他喝绿茶合适吗？喝黑茶也不合适。那反过来大杯的，你在宋元时候基本都是大盏，盏的规模都很大，它是泡茶器跟饮茶器的一个统一。那当然这个咱们不多谈啊。那说我们现在比如说也有做建盏的，我也见到过，完全仿宋元的这型做这建盏，它不太有实际意义。这好小半斤水跟手里端着，你想想这 感觉是在吃面。 哎，对呀，绝对一般饭馆的小饭碗都没他这大 啊，真是。 哎，对，因为人家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饮茶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到当下他要从古人那儿吸取营养，同时要结合我们当下的饮食习惯，居家环境， 哎， 饮茶的种类，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古有今， 对， 都关照到了。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和多杰设计的，包括上面的这个手绘文啊都是由工人师傅这个 按照多杰描绘出来的那个样子画的， 一笔一笔的手绘上去的，所以呢这所有的杯子应该是400个杯子没有一个是一样的啊。大家如果觉得很漂亮想要自己收藏一下，您直接回复茶杯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今天咱们是分享杯子嘛，茶杯嘛，同时我们也来聊聊茶具，对不对？而且光这杯子我觉得就太有的说了 哦。 现在有好多好多人，比如说去邻国也好啊，景德镇也好啊，去那儿逛去都是为了去买杯子， 有。 而且现在家里边谁喝茶的家里边您没几个，十几个那都算少的了，就单个的啊，十几个那算少的了。 是 光我家里我都不算爱喝茶的 哦， 十好几个， 真的呀， 十好几个，而且每一个 都不一样， 都肯定都不一样，每次只买一个。 哦， 就 你比较偏好什么？ 哪个好看买哪个， 偏好美， 这个我不太懂，就是瞅着顺眼儿， 一个悦目嘛。 对对对， 悦目， 就这个瞅着顺眼儿我就买。然后关于像多杰老师说的，那个容积是多少，我好像还没考量到那一步，就觉得哪个好看哪个来。而且呢，茶放茶的喝茶的4个，是固定喝茶的，其他的。还有好多没用的，有俩是用来喝清酒的，其他的都还没有开过封，但就是看着就觉得 看着就高兴。 对，所以这茶杯呢包括你是什么釉型啊，哪儿出来的呀什么的，很多可聊的。一会儿咱们剩下的一个半小时咱们接着聊。当然我们也特别想看看您家的，找一个最好看的，拍一照片 晒晒您的得意 啊。是是是， 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晒一晒好不好？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您想晒的照片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福犬报喜贺新春，当代商城中关村店26日至大年29，满300最高减150元，逢5、6日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提前囤年货就在当代商城中关村店。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L超值换新上市，全系7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0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L，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即日起至2018年3月5日，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举办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活动，期间购展销图书满百赠50，满50赠20，详见各店海报。 有惠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日扫汇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一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有惠，把年味带回家。民生超市百姓有惠。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10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爷爷奶奶给您们拜年了， 爸妈给您们拜年了。 拜年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是辞旧迎新的一种方式。 春节将至，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提前给您拜年，祝您家庭幸福。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 2月2日至21日，这里有新春市集、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 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光过光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这个我想的话呢，咱们现在主要是关注咱们国内的天气了。因为什么呢？咱们国内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正在由北向南移动，那么呢受它的影响，咱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4.7度，但是话呢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也就是-8到10度了。这个入夜之后啊，风力逐渐减小，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这个在-13度左右。好在呢，明天早晨没有了北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呢要比今天稍微好一点。明天白天啊，基本上这个就是北转南风的样子了。虽然光照非常好，但是话呢，在强冷空气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说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4度，只是呢没有了北风的干扰，没有风寒效应。这个温度的话呢，基本上就和这个气温呢、是相，就跟那个体感温度是相符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明天户外感觉的这个感觉到的温度呢，应该比今天要好的很多。只是呢，现在空气比较干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户外一定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未来几天呢，气温是缓慢回升，到周日能够上升到-1度。这个气温的话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属于偏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户外防寒保暖是首要的。这个在大寒节气当中嘛，冷啊是一种常态。受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呢，这个我国的这个中东部啊，大部分地区自北向南先后出现了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气温呢也是陆续在下降，气温累计下降，预计这次冷空气的影响呢，就是下降6到10度，局地可以达到10到12度的样子。那么原来呢，日平均气温就在这个黄河以南，它是始终是偏高的。现在呢，随着冷空气的不断侵入，这些地区就会转为偏低。比这个正常呢要偏低2到5度，在这期间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继续南压，这个零度线呢基本上在这个广东、广西、福建和贵州等地，那么这些地方的话恐怕也就达到0度了。况且呢，这些地方空气湿度比较大，那么在0度的情况下，那是非常寒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呢，中央气象台也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那么从今天夜间开始啊，除了刮风之外，那么天气呢也逐渐转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和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呢，先后出现中到大雪或压雪，其中，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南部和浙江的西北部啊， 这些地方还有暴雪，局地大暴雪，最强降雪时段应该是在明天和后天。上述地区呢，累计的这个雨雪量能够达到10到3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40到60毫米。新增积雪啊，平均深度是8到30厘米，局地可以达到40厘米以上。所以去上述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及时了解路况信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特别详细的介绍，谢谢您，我们明天继续连线，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17:35，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特殊路况啊，这是17:09发来的一个路况的信息。广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手帕口桥的西侧，有一电线杆倾斜砸到了公交车，导致主路的车辆通行受阻，车辆呢绕行辅路，所以呢东向西方向的主路内侧的车道也没法行驶，后车注意绕行。现在呢民警已经到达现场了，正在处理过程中。再跟您重复一下，广外大街的西向东方向，手帕口桥的西侧，电线杆呢倾斜砸到了公交车，导致主路的车辆通行受阻，车辆绕行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没法行驶的，所以请您注意绕行。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的出口路段，进出京双方向的车都是比较多的。还有35号信息员说了，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今天呢，咱们聊的是茶杯啊。 哦， 还说呢，把您家的好看的茶杯发出来啊，好多朋友都发来的特好看的。杨军这个是最透绿的啊。 嗯， 哎呦，这看着就。图片放小了看跟那玉似的、啊、 真的，而且味道肯定好。 哎呦，打开一看，哦呦，这 你说人这是这个这也算是变色了吧。 是啊，这是青花瓷吧，这个后边这个。 不是，这个你看不懂，那是 A 货。 哦 我们说的是腊八蒜， 说的就是那 A 货、啊、这绿还不够 A 货呀、 啊、杨军说了， 人这是上等抹茶的颜色、 啊、是是是。 这个上周五聊了聊腊八蒜 啊、哦，牛老师来了， 所以呢，这个就说人家你看我做的腊八蒜不错吧？那真是里边都是绿的，哇、哦，真好啊！ 嗯， 好，今天咱们聊的是杯子啊，好多朋友小猪邦邦啊发了一鸡缸杯、 嗯， 是吧？看见了吗？一套的，还有这个猴杯啊，还有这个是老鼠杯， 嗯， 都有。哎，这属于什么呀？就外边画的。这有一小故事似的感觉， 对，他那个是也是有点中西合璧的， 嗯 啊，你看他那画风里边带有西画的风格， 嗯 啊，就是有写实的特征在里边， 嗯 啊，这也是这些年咱们在这个瓷器啊或者说茶器的运用上啊比较多的一种、 嗯、 这位朋友的这应该是一套，我就看了俩，有一个、嗯、 是十二生肖是吧， 啊， 你猜测 可能是有一小老鼠的，还有一个是雄鸡是不是？ 对、 嗯， 好，对， 猴 有猴吗？啊，反正有好几个，应该人家应该是一套的。 嗯， 画工还不错，看着还是。 对， 这是个乐趣。 很漂亮，很漂亮， 很好玩、啊。就是大家如果去 上海的观复博物馆，就是它有一个厅专门也是瓷器嘛，那个厅就是中西，就是像刚才像那个多杰老师说的， 嗯嗯， 就是你看的这个是中国的工艺，但上面可能画的是西方的那个图，然后有的你一看明显是西方的那个陶瓷，上面又画的是咱中国的画， 是是是， 这个它也有交流，大家去上海玩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啊， 嗯、 有意思、 嗯。是是是，这个我记得看一电视节目特有意思，就是讲的也是一带一路的事儿，好像是走到了哪个国家了，一带一路上的某一个国家啊，去到有一个家庭博物馆。那家庭博物馆收藏了好多的瓷器啊，其中就有那小杯子，一个一个杯子。主持人特别可爱，一个小女孩啊，说：“哟，您这杯子特漂亮，这跟我们中国的瓷器特别像。”然后那个人呢，人家说：“啊，这就是那个时候从中国来的。” 哦，口音模仿的也很棒嘛， 是 说的特好啊。这个抹茶煮水， 小也看过鱼盆， 鱼盆是神父老爷， 是我们的，是吧？那个 神父老爷的。 抹茶煮水说了，说多宝宝曾经见过一种杯子，啊，这杯子不知道是什么啊，上面全是孔洞， 嗯， 但是它又不会漏水 啊。 哎，忘了叫什么名了，你能说说这是怎么做的吗？ 玲珑瓷。 哦， 叫玲珑瓷， 玲珑瓷， 哎，玲珑瓷，这个烧造历史很早了，我们在清宫里边也见到了大量的这种玲珑瓷的精品。它所谓的这个，您觉得晶莹剔透啊，它就外边有一个像小米粒儿似的，一个一个的那种， 嗯嗯， 孔洞似的，但是这孔洞不漏水，那是因为湿釉了，湿釉就把这部分又罩住了，但是它的那个地方的薄啊。所以如果您用光打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这种斑驳的效果，或者有透光的感觉， 嗯， 是这样一类。这种玲珑瓷呢，我们现在清宫的这些收藏里边也出了很多图录，我们看到大量的应用到了饮食器具当中，餐具也有，茶具也有。上世纪80年代之后呢，那么我们景德镇的这个厂子呢也仿制过很多的这种玲珑瓷啊， 嗯， 做出口，哎，做一些出口的产品啊，礼品呢、啊，哎，销往咱们的东南亚地区啊，也很好销，所以现在也能看到很多这种八九十年代做的，挺有意思的。 嗯，哎呦，来了一位高人。 哦，高人。 哦， 玄色鹿鸣斋主，就是给我们发了几个，就是他收藏的一些展，哦，个个看着都很漂亮。一会儿让多宝宝看。 好，我一会儿看一下，我现在看不到。 说到建展，现在真的是特别热门，而且热门的挺长时间了。行，给我们讲讲建展，这个究竟建展这俩字儿是按器型分的还是按什么分的？ 他说的是建是它的那个窑口，建阳窑的这个窑口。 哦， 啊，那展说的是它的形制，是吧？那这个东西呢，现在说很火，不是现在火，早就火了啊！在两宋时期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流行的背景呢有很多，那你从它器型角度来讲，是因为宋代的这个点茶。所以建盏理论上不是一个品茶器，我跟各位说好了，你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梅花纹的这个红建杯，这叫典型的品茶器，建盏不是品茶器， 喝酒的， 它是品茶器与泡茶器的一体。 哦，那就跟我那大茶缸子是一样的。 哎，理论上跟你的大茶缸子性质上并无有什么不同。 哦， 这是一样的啊！你看光荣的就乐了起来了， 因为他老鄙视我，我说我们家有好多茶杯，从来不用，就一个缸。 对，那你在里边泡，在里边喝， 哎， 那是一样的。 嗯 啊，那说那个建盏去做这个，当然人家不是泡茶，是点茶，还是点茶。这点茶呢，有点类似于今天日本看到那抹茶啊，那日本那抹茶是从咱们南宋时期的时候学过去的，所以才解释了建盏为什么体积都比较偏大。 哎， 因为它里边要有这个茶筅能够打得开，而且左右扶起 那个 作用 ，M 型在那晃，才能起那个泡。 哎、对，要是打成 M 型、Z 型，反正要打出这个泡来。 哎、 因为它就说白了就是一个充分的搅拌， 哎， 有点这性质了。所以说这建盏这东西呢，一般器型偏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呢都是做叫仿古吧，追求原来那工艺的效果做那个。我个人的感觉啊，追这个釉是可以的。 嗯， 追这形也可以，但是我是觉得同比例得缩小一点。 追那个大没意义， 那太大了，那是在确实是太大了。 嗯， 那是在它特殊的品饮状态下。今天如果您还想那么喝茶， 对， 说我也想仿仿古，说咱们也想搞点这个小情趣，我们很多人现在有这个， 嗯， 弄点这个茶粉，不见得是抹茶粉， 对， 白茶粉， 就白茶自己磨， 嗯， 生普自己磨，有的熟普自己磨都有。哎，点一点在这里边是可以的。 对， 但如果您说日常饮茶，咱每人发这么一个是吧，那你得问他卤在哪儿搁着呢，这就该吃面条了。太大了，太大了，就不实用了。茶在里边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不便于喝，第二个它容易凉。 嗯 啊，你多大的茶壶伺候这么大的茶碗呢？所以我刚才从漏回到刚才开头讲这话题，就是要配套。 嗯，对， 这文化要配套才可以。 嗯，对， 哎，咱就也别说建盏，咱要说这盏啊， 嗯， 现在好多地儿都有，贵的吧能上千一个，便宜的吧五块包邮。你说像这个它区别能有那么大吗？ 那你觉得 除了艺术上的啊，除了艺术上的，咱就说安全不安全 啊？那它有区别，有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是这样的，这个建盏包括于啊，我们说的还有这个，其实茶器里边以前不很用大量的这种，比如说钧瓷。 嗯， 用的不多。 对 啊，那你比如说还有其他的这种红，就是狼窑红这种釉，红釉啊，用的都不太多。它做观赏器还是可以的啊。那么有很多的釉色做观赏器漂亮，包括现在有一些叫出七彩建盏 哦， 七彩建盏顾名思义就绚烂的光芒， 哎 啊，非常绚烂，非常斑驳，有这种绚烂多彩。啊，这种东西呢，理论上以前早就有， 哎， 做瓶子。 釉厚一点 做赏瓶就可以了，但是那东西都不太适合做茶器。 嗯，为什么？ 它入口不行，尤其在高温的环境下，那还是差点意思了。 嗯， 翻回来还说这问题，茶器关键还是用的。说我兼具审美当然是应该的，我找一个赏心悦目的，我看着就舒服，像我们刚才夏明老师说的，这没有任何的问题。 哎， 但是一旦有一天我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想用的时候，它得能用。 嗯， 我不用它归不用，我们家东西多，我用不到，这很正常。但是如果我想用的时候它不能用，它不是一个合格的茶器。 哦， 好的茶器，您记住我跟您讲，各位听众朋友，好的茶器一定要兼具美感与实用性。 哎， 两者兼具，这是咱们中国茶器，完全粗瓷大碗，大半缸子，差一点美感，那可能稍微还逊色一点，有点在进步的空间。 嗯， 又有美感又有实用性的，那我说这是好的茶器。但是反过来说倍儿美，名家的大师的画的也好看，这画片也是特别著名的，就是不好用。或者说不好用分多少种，一喝茶烫手，这是一种吧， 哎， 一往嘴里倒往外撒， 对， 这也是一种吧，就是纯感不好，说这个茶杯纯感不好。 嗯， 那再有比如说 不好洗， 哎，对，挂釉 是吧， 挂色， 这是一个最大的， 哎，对，它不好打理啊，那谁那餐具得看着干干净净的您才愿意用， 就是白瓷的那个优点就突出了， 它有这优点。所以说各种结合起来，您在外边挑选茶器的时候，你看这个快到春节了，可能大伙儿要出去玩了，买点茶器很正常，喜欢这个您那眼睛里带钩，一过这店啪一下就能看见这东西。 嗯，看一眼就带走俩 啊？不，那不是不是，看一眼是走不动了，人勾住了，是这意思。它是双向钩啊，双向钩，不是把人家勾走，这人都什么想法啊。那说您这样买的时候兼具美感与实用性，这很重要。 好，嗯，哎，这个说了实用嘛， 嗯， 所以呢但凡喝茶的，要不今天怎么那么多人跟我们互动呢， 嗯， 家里边都会有点这茶杯， 那肯定啊， 对不对？ 这是乐趣。 有像涛涛这种的半缸子花花那么一样，都是半缸子。 我有好多各种各样的， 这把你冤的， 不屑的用， 特别好看的。 哎， 我为什么不用啊？ 没法泡嘛。 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真的特别美，我不就是不舍得， 哎，不舍得， 真是不舍得用。嗯，还有的好多就是又美，我又觉得我想用一下，但是就像刚才那个多杰说到一问题，我害怕它一上色儿 啊 不好打理。因为前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专门从日本给我买了一个，也是一个艺术家做的一个杯子。里边是金色的釉，哎呦，那个杯子真的是特好看，我真是从我的审美我就觉得它特别美。然后我就说这杯子我怎么用呢？你说我怕是白茶，白茶又上色，我又爱喝个白茶， 那是 过两天这金的 乌 秃 秃 的。 对， 你说它洗吧，我还不敢使劲咔着，万一把我那金的那个釉给咔着下去呢， 更心疼啊， 对吧？所以这种就应该买点这种红建杯在家，就他就是喝茶的， 是 是吧？ 您那其实不见得是喝茶的， 哎， 啊，它可能就是水杯或者是清酒杯都可能， 对，就是它 无色的最好。 很多艺术品就是让它当艺术品、 啊、 看一看就 OK 了、 啊啊、 实用器就是实用器 是 哈， 嗯嗯，所以嘛我们才会买了这么多嘛、 嗯、 对不对 对， 真正用的不就那么一两， 就是没太分清楚。 哎这看着买的时候都跟家里人说实用器啊、 嗯、 回来艺术品 是、 哎、但是现在越来越好的就是很多的实用器啊， 嗯， 它做的越来越艺术化。 那当然了、 哎、比如说今天咱们这一对红剑杯， 嗯， 对不对，这个手绘的梅花啊，这为什么叫红剑杯呢，多杰原来也给咱们解释了啊，想要分享一下这个杯子，有的朋友问了特有意思，哎，这杯子是只能看吗？不，您可以拿回家去啊， 嗯，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杯两个字啊，茶杯两个字 CHWL876 就可以了。咱们回答一下曹富论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可能听不是新朋友，这可能听了好久了，但是是平生第一次参与互动。 哎呦太好了。 哎，他说了、嗯、请问茶壶该怎么开呢？ 啊，还有时间吗？ 这个这样吧，先进一条广告、 嗯、 回来之后呢多杰来说一说茶壶怎么开。 好，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壶怎么开。 嗯， 还有就是这壶是不是所有的壶我都拿着都必须要开呢？ 对，怎么叫开壶？ 好，那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还是咱们这位朋友第一次参与互动吧。 嗯。 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在听，我也不知道您家里用的是什么壶，我总体的都说一说。 嗯、 壶呢，当然大概就分为了两种， 铝合金的 啊。您说的那跟我说的没有任何的关系。 不用开， 哎， 暖壶不用开， 对，就小心把你开了就完了。这个一般就是陶的和瓷的啊。陶器呢多少种、 嗯？ 大家都熟悉的紫砂是陶器的一种。 嗯， 我们中国是四大名陶。哎，四大名陶，宜兴的紫砂，云南的建水陶，还有我们广西有一种陶，再加上潮汕有一种手拉壶，这都属于这种陶器啊。那么在这个其中呢，都大概意思差不多，是需要开壶的啊，或者说开壶以后呢，对于您泡茶呀效果会更好一点。怎么开呢？特别简单，如果您想最省事儿的话，就是清水煮。 清水煮， 清水煮， 不是你们那个清水和我们理解的清水也不一样。要我，你说清水，我可能就自来水 啊， 就煮了。但是你们不都是得那矿泉水，就是纯净水啊？你定义一下这个清水。 哎，您讲的非常对，这有一大误区，就是用矿泉，就用那个自来水煮。 哦， 千万别拿自来水。这事儿说简单也简单啊，说复杂也有点绕。为什么呢？我建议您用纯水。 纯净水 啊，纯净水、蒸馏水都可以，这是最好的。或者说矿泉水也不爱的，没关系。但是别用咱这个，尤其是北方的这个，这个自来水、 嗯， 这煮完了以后啊，不但说达不到开壶的效果 上色了，是不是？ 上色都不是，就薄薄的、匀匀的这么一层哑光漆。 哦， 啊，真有这情况， 挺漂亮的。 那这就 好多 窑变， 镀膜都是这种 啊。行了，就别捧了。搁谁这儿谁也不觉得这漂亮了啊。但是这个不好还原了。 哦。 这个再旧是很难的了，所以开壶说我们讲就讲就好，您这一煮还不如不煮呢，别用自来水， 嗯， 那尽量用纯水，哪怕是矿泉水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您煮的这个容器器皿单拿一个，咱别说咱昨儿刚这个煮完面条这锅， 嗯， 是吧，是吧，后头咱这刚炖完肉这锅，这不行啊，刷再干净最好不这样。 哦，不能有油， 哎，不能有油，单有一个锅，说您经常的这个 煮茶器 啊，就可以啊，有很多朋友比较讲究的，他定期的茶器 毒 清洗完了以后，他再煮一煮， 哦， 这很正常啊，对吧？咱保证咱家庭的这个器皿的这个卫生嘛， 嗯， 就可以了。煮多长时间呢？清水下锅10到20分钟，听着像炖牛肉的感觉啊。 嗯、 这个但是不用搁任何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倒扣阴干， 倒扣下来阴干。您记住了，茶壶保养里边最重要的一条，保证茶壶内壁的清洁与干燥。 哦， 我们经常用完了茶器，这么一搁一盖盖，搁在柜子里沤了。 还会沤呢 啊，会沤啊，会沤、嗯。所以说你要倒扣阴干，这很重要。如果是瓷壶就简单了，拿回来以后清水洗净。说您比较讲究的，我们觉得这是不是不太干净啊？要不要拿回来的？那好，那再开水烫两遍， 哦、 足以了，足以了。 煮一煮， 哎，煮不煮都行，不煮也没任何问题。 哦、 嗯，开水烫两遍，泡一回自己想喝的茶。但是我得再跟您讲，就是开过的壶。也不可能一上来泡茶都那么好喝，如果您口感比较敏感，您是能喝出来的，它还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壶也得渐入佳境、 哦、 随着跟茶的接触，跟热水的频繁接触，那么它会变得泡茶越来越好喝。所以家里很多使惯了的壶，您为什么一使觉得顺口啊，也有一个原因在于它泡茶变好喝了、 嗯、哦，煮一下，您听明白了吧？ 嗯，好，还是挺简单的、 煮一下、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跟茶有关系了。品茗赏壶说了，说请问一下杨老师啊，喝茶是不是容易得结石啊？我有肾结石，又特爱喝茶， 嗯， 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茶， 也不能有结石，对不对？ 是的，所以我周边就很多朋友都劝我别喝茶， 嗯， 你那结石就是喝茶喝的， 真的，怎么回事？多结。 哦， 都给人弄出结石来了 啊！我给人弄出结石了， 深深的对着镜头鞠一躬 啊！我鞠一躬了， 把那个结石给人家清了。 我先得说一下啊，这个喝茶能引起结石这个事儿呢，不是特别的确切。坦白讲，不是特别确切。当然，您说我已经有结石了，是吧、嗯？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已经出现这种状况了，我当然建议您第一时间还是遵照您主治医的这个医嘱，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我坦白跟您讲，茶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啊，茶如果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它不可能存留到今天，它成为一种广泛的世界性的健康饮品， 嗯， 它是有道理的，就是它在人群中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这问题，我说不开玩笑的讲，男女老幼，无分男女，不论老幼，再加上什么呀，南北通吃， 嗯， 啊，都可以喝茶， 厉害。 到今天为止还说中外通吃， 嗯。 外国人喝茶也喝得好极了， 真的。 但就是说，适应于不同的体质体征、 哎， 它虽然是一种有药效的东西， 嗯， 但是它比较温和，它比较温和。所以说这点上您倒是大可以放心。至于像您刚才说的这意思，对茶还有强烈的爱好， 嗯， 一点都不喝，不利于您的身心健康。我这是实话实讲， 容易压抑 啊、压抑不压抑的， 想得而不可得，天天就在那儿你奈人生何？ 反正我要不给喝茶，我不压抑，我狂躁，可能还是、 哦、 啊，对，有点难受。所以我能理解这位朋友，适当饮茶，遵照医嘱，或者说，比如说有这个病情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啊，不要去饮，包括饮淡茶，我觉得问题不大。 哦，嗯，适量吧， 当然要适量， 大夫 当然要适量， 而且您得看是哪儿结石。 嗯， 是吧？ 哦，这你有经验 哦。 我， 你是哪儿明明？ 原来看过啊，怀疑 肾， 后来不是。 哦 啊，反正就是你要是比如说肾结石，那是可能喝的跟入口的水有关系。 哎， 多跳跳绳就好， 体质也有关系。 多跳跳绳就好。 但是 哎，真的 胆结石的话， 嗯， 那可能你得碎一下。 嗯， 哎，对，这个不好弄出来。 哇，你那会儿看来研究过。 对， 当然了，当然了啊，什么都懂嘛啊。 天， 门诊嘛，对吧、啊？来，先进一段广告，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回来。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作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L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L，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卡罗拉新车到，汇至万家。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告和一段资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周二的嘉宾啊，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茶文化专家，还有畅销书作家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呢咱们主要聊一聊就是茶具啊，因为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跟之前的，因为有朋友说了，说跟之前的那个红箭壶啊，红箭的茶仓啊，虽然图案不太一样，但都属于一个体系的， 都是红箭体系的 啊，不是这个白瓷手绘的这个体系的。 哎， 那我们那个茶仓原来有一款叫寻香茶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应是这个蝴蝶寻香的。那么我们有过这个红箭壶啊，有这种白瓷的，包括还有这个同款同型但是不同花纹的这个桃花杯。那么到了冬天，我说那就得应个景儿，换了，咱们得改换梅花杯。 哎， 原来我跟这位师傅交流的时候，人家说杨老师，您准备要一个什么风格的梅花？就是咱说一风格呗，这个我们来给您这个来绘画嘛。完了，我说我不想给您太大的一个约束或者限制，说我照您这样画完了可能就呆板了，就降气了。我说我认为啊，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说我两句诗给您说，当时我就跟人沟通这事儿。 设计师最怕这样的 啊，但是这个好说，其实，这叫什么呢？叫梅须逊雪三分白。 哎呦呵， 雪却输梅一段香。 哎呦呵， 大家想这道理吧？梅花的颜色它是淡粉色，有的是白粉的那个颜色啊，粉白粉白的那个颜色，它既不是很鲜艳，也不是无色，你跟雪比起来，那差一点。没有雪那么白，但是呢它比雪有这么一种的悠悠的香气，它有另一番的这无情吧，我觉得是。所以我说当时我跟您沟通，我说咱就按这来。 然后师傅说什么？ 师傅说行啊。师傅说什么呀？ 师傅说就当我没问。咱们还按原来那意思啊。 但我觉得他画出来这个符合我的这个想法。复活的想法就是正好这个白瓷嘛，像白茫茫的这个大地一样，那么这个上面正好绽开了一束寒梅，是这样的一个寓意。 对，一个字总结一下，就是它不艳，它是淡淡的那种粉。 它不艳，你把它， 它不艳， 这是一个字总结一下 啊，那就是淡 啊， 淡，这行吗？我不得解释一下吗？能出一淡的，对。这个杯子大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能够看到它啊，一种是我们的视频直播，目前呢直播间呢就呈现着两个杯子啊，这个多杰手里边拿着的，两种方式，手机里边下载北京时间 APP， 里边有视频直播的页面，还有呢在您家的电脑里边输入北京广播网，里边也可以看得着，还有一种方式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杯这两个字，这个是我们专业的摄影师啊，特别棒的摄影师， 机器人 拍的，里边如果有手出现的话，那就是多杰的手，是吧？ 是是是， 哎， 没手， 没手啊，没手那就不是多杰的手了 那可不嘛。 对，大家就能够看得着。而且呢，刚刚你说了一点，就是多杰说了一些背后的跟师傅沟通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特别想再聊一聊背后的这些故事。不管从它的器型也好，还是从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啊，跟之前的有类似啊，是在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就构思了，我要有一套这种。以白打底儿的瓷的这种的一个构想吗？还是我坐着坐着看看心情？ 当时是两个思路同时进行。那比如一个思路是天地杯的思路，天地杯跟侧把壶、离星壶，那么我们叫高温窑变釉，这是总体的一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利用高温窑变的效果，呈现出的是一种变化的美。那这种美里边呢，我觉得是有古有今的。器型是非常古的器型，但是用釉都是当下比较首创的，或者说比较来研制的，那个不是古代说哪个有这釉，都不是，跟那釉是有区别的。那么另一个系列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白瓷手绘系列，那其实那天算起来时间也挺长的了，这个陆陆续续两三年的时间里跟大家也分享了若干款，只能说我们研制出什么器型来，觉得这合适了， 我们觉得这个花纹在上面，因为您知道这个在瓷器上绘画呀，还和我们直接在纸上绘画有区别。瓷器有弧度，瓷器有弧度的话，那不是说能够完整的体现。你比如说瓷器上不太适合画人，尤其是这杯子，说来一小人，那这小人的这头在上边，这个在敞口的部分，身子在下边， 变形了，你看着 那肯定是变形了。 嗯， 那我们说比如说梅花，那画的时候也完全一定要就像骑墙一样，打墙里边这样延伸出来的这个感觉，对，你一定要随住这个杯子的形。你比如你要画小人的话，比如画这种真是童子人物的话， 就容易画成哈哈镜了。 对了，那就是哈哈镜的效果。那你只能是个直筒杯， 哦， 杯子一定要直筒，就郁金香型的杯子，那有可能。它你起码得给我留一个平面吧， 嗯， 你这完全是个抛面，这不行。所以说这里边也是有一些要摸索的尝试的， 是是是 是, 是, 是, 是， 哎，所以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有些东西它看着美啊，不光是一种感官上的， 嗯， 就是感性的理解， 嗯， 就是你看很多的那种品牌的 logo， 嗯。 你说，哎呦，怎么看着就这么顺眼呢？就很容易让我记住呢。你看人家背后那设计图画的， 嗯， 每个角成多少度，那都是固定的。 对， 就是这些数值到这儿了，才是最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看师傅的这种画工了， 嗯， 啊，一枝红梅出墙来， 嗯， 是吧？非常之漂亮啊。 嗯， 这个好，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啊，很多。 今天因为聊到了茶具啊，各式各样的茶具都有。刚刚我们说了一下那个建盏啊，也有的比如说壶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材质都有，有铜的、银的、 嗯、 铁的啊， 哦， 现在大家还挺爱这个去买 铁 壶 的， 哎， 嗯， 有一个优雅这位朋友说了，他们家有一个银壶，但是用着用着吧氧化了，怎么翻新效果最好呢？ 不翻新效果最好， 就 人家问你怎么氧化了，怎么翻新最好，你说不翻新 是这样啊。首先来讲呢，这个银壶呢，它随着使用它一定会氧化， 嗯， 您每一次的翻新之后呢，或者说您所谓的这个擦拭它的这个银锈之后呢，一定会引起新一轮的氧化， 哦， 那是一定的，对吧？ 就没有不氧化的。 确实如此，那它就要常年的打理嘛，也很正常。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银质的文物都有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也认为这是一种美，就表面这种皮壳或者包浆的出现，它总体又产生了一种新的效果。怎么能证明您家里的东西在您家里待了好多年了呢？ 哦， 我觉得那种岁月在器具上留下的痕迹是一种自然的修饰。 哦， 那你要比新比亮，永远比不过新打造出来的， 嗯， 它是有差距的。但是那种使用过自然使用过而不是做旧使用过的那种斑驳的感觉，它也是一种美感。 嗯嗯， 这是我先说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您想去翻新的话， 对， 这个很简单，那就和一般的咱们这银质首饰的翻新是没有区别的。 嗯， 它也能有一种试银粉， 嗯， 那也很好用，我看一擦就有。 嗯 啊，有的是在那布上， 嗯， 我那见到人用过啊，也是一擦就有。别使那偏方，别拿牙膏什么的啊。但是我告诉你，牙膏一擦也准灵， 哎， 特灵， 准灵。但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表面上打出了很多细小的这种擦痕，因为牙膏就是颗粒嘛， 对， 哎，一会儿有小颗粒。第二点来讲呢，牙膏可有味儿，您这还不是首饰，您这是要煮茶的，或者说泡茶的、煮水的， 嗯， 那您这味道它太刺激了，而且牙膏一定是比较刺激的这种，比如薄荷香啊，或者这种味道嘛，所以说别用那个。 嗯，好，这个一般我们在网上啊，看一些茶器的时候，尤其比如说以茶仓啊、茶壶，多以毫升来算， 嗯， 多少毫升的，多少毫升的啊。示意呢就给我们出了一道数学题啊，请问200毫升的一个茶仓能装多少克的八仙丹丛呢？ 装不了多少。 准确答案， 装不了多少是多少。 你先说前面那就不对，这个200克的一个茶仓， 200毫升 啊，200毫升的一个茶仓， 谁说200克了 啊？我给你算算啊，200毫升的一个茶仓有多大，200毫升的装八仙丹丛 啊， 多节啊， 一 历史的， 最多 数学可能不是太好， 跟那没关系。 咱进一条广告啊，让他算算。 嗯，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 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怎么样，多宝吗？算出来了吗？ 没多大，你把那给我。 哪个？ 就这个话筒套。 话筒 套。 啊。 走你。 哎。大家看这个，这怎么写人名呢？这是。这太 你举的，你现在手里举的就是米夏老师 啊，是是是，人家可能专用的，让咱们来摆弄。 啊、你得尊重啊！ 哎，这大小就离200毫升不远了， 嗯， 可能比这再稍微的大一点有限了。看你杯壁的这个薄厚，这你要装八仙丹丛，跟你讲，连一两都装不了，因为八仙丹丛是条索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你我觉得就装几道而已吧， 嗯， 几道而已。 这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这个一般这种 茶罐的话，对啊， 装锦球型啊， 这放蛐蛐可以， 放什么蛐蛐？你拿米夏老师放蛐蛐，这个， 哎、 这个、 挑的好， 这个里边一般都放，比如说手蹼， 嗯， 六宝， 嗯， 锦球型的乌龙啊，铁观音，这都没问题， 嗯 啊，这都没问题，来还给你， 好的 哦。别扔我们米下 啊， 啊！ 来来来，这个咱们继续看啊。高原问了，说问一下多宝宝，四川黑茶应该怎么选？ 哎，四川黑茶是分几路啊？分几路，它就根据自己走的路线的不同还有划分。但总体来讲呢，我给您一个建议，不要以为黑茶只有比较。这一提黑茶都是砖茶呀、篓茶呀，不光是这样的。你拿这个四川的黑茶来讲，它有这么几种特产，一种叫金尖，一种叫芽细，尤其是这芽细，芽头的芽，细嫩的细，等级非常高。如果您能找来喝一喝，我跟您说，您会对黑茶产生一个颠覆性的认识，一定会有这种认识啊。那么其他的，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砖茶。啊，那就是比较大陆的了，比较大陆的了。那您可能选起来呢，买大品牌的也就可以了。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这是好多朋友都会提的。之前我们也说过，现在好多人去买那个铁壶嘛， 嗯 啊，都说了，买这铁壶，我是把茶叶放里边煮呢，还是只用它烧水呢？ 它这个铁壶呢，我认为第一要义啊，第一要义，它是锻炼你这个二头肌，啊。 是个健身设备，你的意思？ 你以为不是健身设备吗？这铁壶自身没有两三斤下不来吧？你再装一升多水， 哦， 你想想这玩意儿不轻省 哦。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瘦弱的小姑娘操作这个铁壶啊， 哎呀， 这半拉膀子跟着较劲，那没法不较劲。 嗯， 时间长，这个俩膀子不一边宽啊。 哦， 但我说这是玩笑话，但是它本身是个煮水器，它不是个泡茶器。 哦， 反复得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都有很多新朋友进来，那么不要拿它来泡茶，只有个别经过特殊处理的现代铁壶，一般这种铁壶也比较小，在250毫升左右，它是可以泡茶的。我们见到一些日料馆也用啊、那种它里边湿釉了， 哎， 但是那种壶您注意没有大壶， 对 啊，没有那个很大的壶，基本上您收的什么老铁壶啊、仿古的南部铁壶啊。都是用来煮水的。 哦，嗯，泡茶怎么了？不能泡？ 它里边没有湿釉嘛、 嗯？ 它你茶 上色儿， 把那跟铁的结合就太多 了。 哎，又影响风味，影响茶汤。 哦， 啊、而且本身来讲，它会产生一些络合反应， 嗯、 就跟二价 不是补铁吗？ 不是，它二价三价铁离子之间就容易产生一些络合反应。 哦， 嗯，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这说完了哈。 嗯， 好啊。那两个文科生说说化学的事儿了哈。 哎呀， 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什么啊，那个什么吧，说一说这个多杰家里边的事儿。 哦，这个我有兴趣，你说吧。 当然也是跟我们主题有关。 哦， 那没意思。 很多人都问啊，说多杰啊，这个就是平时爱喝什么茶？ 哎呀， 啊，一天喝多少茶？这都问过。 嗯， 这个今天既然聊到茶具了、 嗯、 你们家有多少茶碗啊？你算过吗？数过吗？ 那数不过来。 真数不过来？ 那真数不过来。 有扔过吗？ 不扔。 就是太多了，这实在放不下了，我就扔一批。挑几个。 那都是放不下的吧，可能。 送你的都是放不下的、啊、你听见了吗？ 对对对，那倒是，他送我的有之前的红剑杯。 啊、 哦。 红剑壶。 红剑壶。 嗯， 天地杯。 啊， 哎， 这些都是你看不上的。 啊，不是看不上的。 这人这个下回没你的。这个是这样的啊，我自己呢确实器皿比较多，我自己有收藏的这个习惯。 嗯、 哦。老的新的我自己都会收、 嗯。 那我更多的还是从一个学习的角度吧。 嗯、 那么看到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国内外的都有，比如说咱们这些邻国，日本。韩国都有啊，都在做茶器啊，我也都会买到一些，包括去年前年还专门去拜访一些，看到作品、 嗯、 确实不一样，风格有不同，它其实是从胎土上就不一样了，它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嗯， 那落实回咱们国内呢，也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做，我更喜欢呢收集一些老的，哪怕是残器，看一看人家那碑型，我说实话不服不行，做不过古人，真做不过古人，拿来就看得出来有差距。 嗯， 人家那个心呢细还静，这真的是比不了。 嗯， 这今天的人就在这点上差好几分，正好几分、嗯。 但是为什么说多杰是个年轻的茶文化专家呢？因为他在这条路上也算是、 哦、 虽然走了几年了，但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是呢，是， 对不对？ 那不一定 啊。 嗯，对， 是是长着呢，确实是因为确实多杰对这个就对自己的这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要求非常高。 哎， 今天是特别例外的，拿了俩新的。 嗯 啊，因为这俩新的呢，确实是有这个代表意义的， 对， 有意义在里边，所以是俩新的。平时大家看，他一般拿来的全是二手的，就是他用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好了， 哦、 可能才会批量的产。 对， 估计在他设计这杯子之前都不知道就毁了多少了，可能就是做出来一个，我可能这个不是特别满意，或者细节再需要 当场咬碎，是不是？ 啊、咬碎了像话吗？大家不知道啊，对瓷器处理呢是专门有这个工具的。 哦， 很多人都说那就摔了就完了吧？那一般不摔，人得摔呀、啊。 送人 是 吧？送给明明。 没听说过。 你的处理渠道就是送给明明。 我至于不至于？这个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这个一般的瓷器是没有摔的，在现在来讲， 嗯， 那摔呢？那第一个是你得有这么大空间是吧？你这多占地儿， 哦、 往哪儿摔呀、啊？摔完了以后崩起来，这茶怎么办呢？ 塑料袋里，然后啪一下不就碎 了？那大批量的呢？有的时候一摇烧坏了几百个。 哦， 嗯，那这很正常，这一摇也不行、 嗯、 都不行了、 嗯嗯。 那一般情况下呢，现在有一种特殊的钳子，拿那个， 嗯， 大口的时候一掰就下来了。 哦， 啊，就裂了、 嗯、 啊，一掰就裂，一掰就裂，一掰就裂了，那就很快了， 嗯、 而且那个不会溅哪儿都是。 真的吗？ 啊，哎，那就是基本上做 一个、这个、 啊做处理的这个用啊，家里没有，得到这个窑上才有这东西呢、 哦。 专门是用来处理这种我们叫做不那么理想的作品的， 嗯， 非常多，非常多。或者说瓷器啊，从古至今，它的附加值比较高，也在这个地方。您说它不是一捧土吗？土怎么会值这么多钱呢？ 对， 您得说，比如现在咱们说一官窑瓷器， 嗯， 哦，这东西一下值几千万，我们看拍卖经常有这种情况。 哎， 确实背后啊烧坏多少个、 嗯、 我们也经常能在比如景德镇御窑厂、 嗯、 这个整个的遗址里边挖出比如说跟今年故宫这瓷器一样的， 嗯， 觉得是一样的，肯定是当时挑剩下的， 哎， 肯定是当时挑剩下打碎了的、 嗯、 啊，或者说这器型烧的有点、变形，哎，不满意的， 对， 确实有人做过这种统计，可能要几十只官窑瓶才能烧出一件比较满意的、 嗯、当时那皇上非常挑剔的，他专门派一个官儿到那儿就专门盯着， 那肯定啊， 干这个事儿 啊，督窑官嘛。 对，而且这个事儿你要是干不好啊，就历史上就出现过那种，你烧一批，皇帝说不太满意，或者呢，他不说你这批器型那不满意，他就说这怎么和你上回呈上来的没有太大区别，你没有创新。按现在的话说，那这批怎么办呢？这批你自己买了吧，是不是就出现过原来就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些个官啊，他很多年他就必须得有的是三代，就是咱们现在说那唐尧就那个人就在好几十年、 啊、唐英 对吧、 啊、 他就一直在研究这，包括他那大儿子二儿子都在给他帮这忙，最后死活不让他们家人再接这班了，就知道这一个非常难的事儿。 那当然 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就在那儿盯着，然后自己各个都得每个环节都得研究，而且拿艺术品就得让皇上看，皇上不高兴了那很有可能让你买了是轻的， 对， 没事就给你干掉了， 是 吧，所以你说那时候敢不做好吗？ 是 吧， 这有关系。所以瓷器呢总体在这个咱们国家呢还是一个非常严苛的这么一种态度，这是肯定的。嗯， 那像这一次200套400个杯子，得毁了有多少？一半？ 百分 之十吧？ 不， 在这个器型之前做就做多了，比如说到底这器型是高一点矮一点或者怎么样，就做了比较多的尝试。 哦， 那么这一批里边呢，再经过分拣，10%肯定打不住，打不住。那比如说对于花纹的分拣，对器型的分拣，因为您知道窑这个事儿，它本身它不是那么能说得准的，精彩也在这个地方。可能这一批烧出来以后，我非常漂亮， 窑变， 不见得窑变，但可能发色就极正，极其像你理想的状态去走，啊，那这很有可能。那你觉得这多高兴一件事？有的时候觉得是这是天赐啊，那么有的时候呢，确实反过来讲。不是那么理想，那这一批都不会，就跟你刚才讲这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可能说这样的一个器型啊，您知道看这器型它小，相对来讲，我都是说相对容易的多。你想那么高的一个赏瓶，这么大的一瓶子，有的还要套色，有的还要用不同的这种工艺，比如青花带五彩，或者青花带珐琅，它就很麻烦，它一个环节里边出问题，它出大问题。 对 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有机会，大家伙上景德镇，或者说到咱们这个南方陶都去这个德化， 对， 都可以去看看，感受感受，也感受了一个艰辛。 哎，我原来看过一个，就是它那个窑啊，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我之前想象的，包括像多杰说的啊，那个窑啊，都是光着膀子，特别热。啊，在一个 人在里头是吗？ 对，地底下挖半尺，然后呢？ 你也想，你是不是烧锅炉的片儿？ 不是，真是就过去的窑口不都这样吗？你去包括现在参观一些老窑口，那不全是那样吗？对吧？都是在室外，现在都是一大厂房，里边有那机器的炉子，直接你想弄什么了，就把东西这边弄好了之后放在里边烧，待个多少天，是不是也这样啊？ 环保嘛。因为现在全国啊，不光是在北京，基本上都是倡导你不要用柴窑，这是第一点。有人说柴窑这多珍贵啊，哎，先得是不是柴，柴变煤，煤再变电，它一定要向更为环保的趋势去走，这才可以。我说的才符合我们当下的这种趋势嘛，趋势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你说那确实是有大气污染，这不假，而且你比如说用柴，现在哪有那么多柴啊？ 对， 哪有那么多木头啊？到后来您这儿有的那柴窑也没劲，就在哪儿了？它实在没木头，它又不让你砍呀，它周边人那林场也保护。 对，怎么办？ 怎么那烧旧家具呗？ 哦， 啊，这也是一主意。 颇为尴尬 啊，颇为尴尬呀、啊！你到那窑厂看，觉得那窑挺古朴，挺好看的。到这边一看，破门板子、破椅子都是收上来的，这是木头啊，这起码能烧啊。那你要不你哪儿找这木材去呢？没地儿让你砍，你砍伐木材不得也有的证啊？人不批准你能砍？ 对， 所以这也是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刚刚因为有我们今天不是分享一下大家家里边比较好看的被子嘛，有一朋友分享了几个，分享完了之后呢说这都是柴窑的。咱一会儿聊一聊，因为吃饭大家都知道做饭啊， 柴火饭 和这个天然气饭再和电磁炉饭真不一样， 不一样， 做出来味儿真不一样， 不一样。 那这个对瓷器来讲，对这窑口来讲，最后出来的东西它一样吗？还是就是柴的肯定要比这个机器的出来的要好呢？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咱一会儿再说啊，一会儿再聊这个问题。今天呢跟大家带来的是红箭杯子，很多人在问到底是桃花还是梅花啊？ 梅花 啊，这是机器人的问题啊，他看成桃花了。我们机器人啊是 C 盲。 C 弱 吧，色弱、它的颜色分不太清楚，现在形状好像也看不太出来了。这个别怪它啊，大家回复茶杯啊这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杯子了。 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敬航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上汽大众旗舰座驾辉昂，尊享头等舱级座舱体验，即日购买尊享3年零利率，首付最低30%。更有30,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4008201111。 八达岭奥莱时尚中国年，邀您共迎新春佳节。2月2日至21日，这里不仅有年味十足的新春市集和民俗表演，购物满额还有更多惊喜，快来为您和家人甄选新春礼物吧！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2018新年到，福满全家。

就是怎么烧的，有用柴烧的，有用电烧的，有用气烧的，到底它会不会跟做饭似的这个影响这么大呢？对于它的出品，我怎么感觉是越来越稳定了呢？ 肯定是越来越稳定， 对吧？ 这是肯定的。 但是对它的其他的一些方面是会有影响吗？ 应该是这么想，你要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考虑这个问题。那大家伙现在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不稳定，或者追求这种新奇。那在当年来讲，柴窑的肯定没有电窑的卖的贵。如果说您这是电窑烧出来的，高级了，咱没见过这洋玩意儿， 对， 那这东西绝对是好的。包括于紫砂壶，有人说杨老师那全熟的比半熟的强，您还真说错了。在民国的时候，半熟的价钱比全熟的卖高5倍都不止，没有这技术，那新引进的， 对， 那时间长了以后又往回来转。那对于各位来讲，说那我们怎么挑选呢？我觉得这不是你挑选的标准。是柴窑的也好，是电窑的也好，这不构成这东西的第一重要性。第一重要性还是实用，第二重要性是美观。那至于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说这盘菜到底是柴火做的，它还是电火做的。你比如现在咱们大商厦里一定都是电磁炉做的，那么到比如说咱们一般的老字号里边一定也都是煤气做的，哪老字号不能让笼炉子呀，是不是？ 他 一般不让你笼这炉子。那这影响吗？我想不完全影响，要靠厨师的手艺，或者说大范围讲靠匠人的手艺来弥补这一部分，或者说来做新的调整。电窑有电窑的烧法，柴窑有柴窑的烧法，或者这两个从釉料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适应了就行了。 它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先拿就跟那个 先做胚体，就是说杯、 人给 型胚体 情未了里边那种似的，先拿手捧出来， 那叫拉坯 啊，拉坯啊，先把胚体做出来。你比如说是不管什么型，壶杯子都一样。那完了以后呢，你再上釉，因为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杯子的这个纹路啊，它是釉下的啊，它也是釉下的。有釉上有釉下的成分，那么这里边它就是先施釉啊、先化再施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比如说层次比较多了，或者说如果这还没用到啊、如果有其他的花纹，有可能两次烧、三次烧、反复烧都有可能。 好吧啊，这个想要分享我们的这一对叫梅洛纹、 寒梅纹 啊，红剑杯一对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杯两个字啊。咱们来回答一下 KOP 的问题啊，说多宝宝，你对马黛茶有了解吗？ 还真有人给我送过。不那么爱喝 哦 啊，对，我不能说那一说沾外国都不好啊，或者沾 平那边的好像 对 是吧？ 对，这个不能这么讲。但是说实话，我还没看出哪国那茶比中国茶在味儿上呢。 马黛茶一般，反正我是对牛奶，就是跟早餐喝红茶那个感觉差不多。 但它不是茶， 对， 但它不是茶，它是 就是那个味儿。有一点儿，反正不是像咱喝那茶那个路数的味儿吧？ 它不是 一 个科的植物，对。 所以就是您早晨一般兑点奶，也反正我也喝过，也不觉得难喝。 受罪呢，你跟这儿真是。 你要你说特想着老是， 对，不会 那隔三差五就想早上出去吃个煎饼那个，你不想它？ 对对， 但也能也挺好喝的。 孙涛老师说这还真挺对的，是这道理，就是。它不跟中国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中国茶有一个魅力，这个魅力让你着魔。这还真一点都不假。你喝着得上瘾，因为上瘾是好事嘛，在茶上是好事。这是一种幸福吧，我觉得是。那个呢，就是说喝一喝，口味上没有那么大的偏颇，能接受。但是你说我多爱喝，我还没见过哪位说就爱喝马黛茶，每回让人往回背这个。 有可能是人家当地人啊，可能就爱喝。 他就当地人产这东西，价格各方面也都合适，他就适合这个。 对，当地主要可能也喝不着别的。 那是你这不得不承认啊！对对对， 来吧，这个说生平第一次跟我们互动的这位朋友，姓曹的朋友啊，生平第二次又和我们互动了一下，而且呢，准备把今天写入自己的日记。哎呦，真的是挺特别的一天， 也是我们的荣幸啊！ 罗姐给你签个字， 真的非常高兴啊！这个有机会咱们可以这线下我们再交流嘛？ 是， 对，您可以带着您日记本在这一天啊，多杰给您签个字什么的啊。 人 家问了一问， 没法要了，回头啊， 那你就留个唇印。 这是我给人按个手印。 人家问了说，怎么挑选紫砂壶呢？ 哎呦，这话题太大了，这时间不够，我没法跟您全讲。紫砂壶挑选就是5点，叫泥形工款工，5点俱全，这个就是一把好壶。这5点不全，这个壶就有瑕疵，如果一半都站不上，这壶不能要 啊，那有机会咱们单独来一节好不好，单讲这个、 嗯、 啊，要么这太大，展开到结束讲不完了。 是的是的、 嗯、 啊，咱们再说几个，有的朋友说哟今儿没茶呀，对、 嗯、 今儿 有茶杯， 是茶杯 啊， 茶具啊， 嗯， 这个阿顺说了一个，这个他说长沙窑的一个制作啊，他说长沙窑制作的茶具最开始是外表绘制图案和文字，然后再销到海外。 那是啊，唐代就有长沙窑，是唐代比较著名的窑口，那我们现在在大量的沉船里边也看得到， 嗯 啊，打捞上的也都有， 嗯， 能做到几千个都不一样、 嗯、 那就证明每一个是匠心手绘，有单独的风格吧， 嗯、啊、嗯， 我觉得追求柴窑电窑没什么太大意思，但追求手绘还有点意思，它就不是贴花，贴花太工业化了、 嗯、花纸， 哎，换的是花纸，有网格状的小花纸、 嗯、跟那小朋友 贴 那 纹 假纹 身 似的， 逻辑一样、 啊、 那会儿叫水印纹身什么的、 哎、对对， 那你说怎么也得是个手绘，我觉得有相关的一个趣味性在里边，也有一些匠心在里边、 嗯、 哎，所以一直说咱们红剑这系列我一直用手绘，坚持用这个也是这道理。 嗯，对，所以现在有好多这种器具都说自己这是手绘的啊，一看就能看出来，画的特难看、 嗯、 这确实是手绘的啊，但是是手绘的嘛、 嗯、 对吧， 手毁的这是吧， 亲手毁的这是。 哎，一般像这种师傅，比如说做咱们这辈子的师傅 啊， 他得从事这个，就画这个得画多少年才能有这个这种水准呢？ 十年以上吧。十年以上，现在也是师傅带徒弟画，但是不敢让徒弟画，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而且差距还比较明显。因为我刚才还是讲这道理，我们现在看的今天这个红剑碑啊， 嗯， 但是瓷器上绘画，瓷器上作画呢，还真的是和纸上做不一样， 嗯， 因为纸，咱们的国画是宣纸，又出一种效果，比如瓷器也想出这种，比如国画里头有这种皴 晕染， 哎，一种晕染或者一种皴的这种效果，那它的走啊，就行笔的这方式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很多师傅说，哟，您这咱们纸给我们画一个，他也不见得画多好，但人到瓷器上，人家可不白给。 对， 哎，不管什么瓷器拿下来看，这个胚体上是吃墨的程度，是这个釉，包括于它这个杯型弧度，它有设计。有的时候咱们有一些画家也去画，开始要适应的过程，当然人家还会很快适应，但是需要这个过程，这跟纸有区别，画出来不一感觉了。 嗯、 对， 他们就等于大家去景德镇可以看啊，他们高度的那个大家分工协作画，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画这个的这师傅可能在这儿一辈子他就干这一个活，说那个拉那个盘子的他可能就干那一个活，所以人家相对来说速率也很快， 那 他就大规模集中化生产的，明明这儿就负责给这菜加盐，我就负责点两滴醋，多杰就负责往出端，它其实也是一个工业流程化，很厉害， 就是类工业，跟人家西方的工业比， 哎、 这还是手工业。 对、 嗯，但是呢，它已经有了集约式的形式。 嗯 啊，那这个很重要。那么每一个匠人，像刚才我们孙涛老师所说的，他熟悉， 哎， 技指熟耳，这是最重要的。 嗯， 你知道那写款的师傅多少？这人不认识字啊，真不认识字。 嗯， 他拿这当画这么写， 对， 但是你不影响他把这几个字儿写好看、 啊。那倒是，那倒是， 嗯、对，包括你看现在就是咱说的好多杯子，它不是一般你说那个人鬼情未了那现在其实好多情况 拉坯 是一个表演项目、 嗯， 因为你要说我一批我要一万个杯子，好，你每个都拉，它一是慢，二就是不可能保证像那种注浆的它器型这么一样啊， 嗯、 但是有我见过那种。就是他拉的比较好那种，也是工作很长时间，几乎同一个器型做出来那个胚差别也很小，和注浆那个看起来感觉也差不多、 嗯、 这都是非常厉害的手艺人。 嗯，对，还有的就是现在为了买这种特别的、 嗯、 就是一看就跟就是拉坯拉毁了但也烧出来了 哦， 好多那种的 艺术品， 哎，就是他拉出了那种艺术范、 嗯、 啊， 那你觉得那是艺术范啊，那就是咱看不懂，那就叫艺术法。 你得怎么定义这？ 对，有的人呢，就是这么玩的。 啊、我知道， 哎，对， 啊、 你以为人家拉不好吗？确实是拉不好 啊。对，你这是句实话。我应该 不好说啊。 哎，不，还是好说的。我认为，第一来讲，你比如说跟你们唱歌的道理一样，你还是得先会好好唱， 哎、 再可以有变化、 嗯。 您不能不会好好唱。我举的例子不恰当啊。去年我在这个不是咱们国内，我看了一展览，毕加索的展览。 嗯。 这毕加索这画你说觉得跟小朋友画的似的， 嗯， 那还是有区别的， 那小朋友画的跟这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那里边是有功力的，或者说他是有那种变化出来到现在这个感觉的，对吧？ 确实是。 瓷器也是一样，那第一一定是我认为啊，包括瓷器的学习，中规中矩的传统器型，这是第一位的，传统的工艺，这是一个基础，在这上面你一定要在当下有发挥，这也正常。 哦， 但是得有继承，有发展。 对对对对，人家明明说那艺术家，人家也是正经的，学过很多年的，最后独立的创造出了这种器型，是不是明明？ 是不是正经的不知道， 帮不了你， 肯定是学过的 啊，是是， 对吧？肯定是学过。 好， 而且真的是有一特有名的，就是做这个 啊，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原来就是人家也是正，就像你说的，我也是做那种正经的东西， 又打破自我了。 哎，后来呢，觉得我不想重复自己了，哎，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窦唯似的。 哦， 人做音乐的， 那对，就这一道理。 人家做着做着，我不屑于发声了。我觉得人生已经代表不了我心里边的所想了，所以现在都是无声音。 多杰跟艺术家还是有点差距，他理解不了咱们艺术家的事儿，这你也不用怪 啊。这个路还长嘛，年轻嘛，毕竟 对 不对？ 你们俩什么时候站在一条战线上？ 来看看、啊， 跟毕加索差不多。 还是回答一些能回答的问题，好不好？飞扬说了，说多宝宝，问一下，孩子多大可以喝茶呢？喝什么茶好呢？ 三岁足矣。我见了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学生，给自己的孩子喝茶， 生下来就喝。 真是基本上，因为现在有这条件。 对， 以前咱小时候家里不喝茶，说实话很少，对吧？现在也摆上茶具，你想那孩子他多感兴趣，小碟子小碗的他也愿意喜欢， 哎， 他往这儿凑合，一定有这情况。淡茶给孩子来上一杯两杯没问题，别浓啊，说浓浓的给来一杯那孩子受不了。但是你比如说你已经喝了三五冲了，味道淡淡的，但是一定是有茶味的，给他长期的适应。这孩子养成了良好的口感习惯，他不爱喝饮料，这是好事儿。 哎，对对对，这个非常好。你想让他喝茶，总比喝可乐 强得多得多。但说实话啊， 嗯，好，说完孩子，咱们聊聊孕妇啊。孙国彪说了，孕妇可以喝茶吗？ 啊、 可以吗？ 啊，这、啊、他可以。啊，就是您要原先来有这习惯，可以饮用一点。还是这句话，一旦不宜浓，宜少不宜多，千万别多喝。但是我是建议啊，很多人喝茶，在咱们这个听众群里，我也看到了，大量的朋友都是有常年饮茶的习惯，饮茶成为您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嗯， 这跟睡觉是一样的。 嗯， 说您该几点睡几点起，您要稍微颠倒一下，您难受。茶叶也是一样，它跟身体产生一定的这种关系之后，你打破它也不见得是好事。 嗯，小猪帮帮也说了，喝茶会有钙流失吗？ 还没那么严重，说实话没那么严重。 喝可乐会钙流失。 甩葱乱舞说了，什么时候才能有六宝茶呀？单位同事听说，就是听我说啊，听他说啊， 嗯， 有减肥功效，所以呢都想尝试一下。 年后呗，年后，因为这个咱都得跟大家说好了，这个、这个许给大家得实现。比如上星期我跟大家说这星期有杯子， 嗯， 咱这星期许说有杯子，但这杯子也是今年就这个应该叫做这个白瓷的这个手绘杯啊， 嗯， 到四五月份之前不会再有了。 哦， 啊，肯定是不会再有，我得跟大家先说好了。 做也做别的了， 最近这段时间没有这样的一些计划、 哦、 啊，所以就这种风格也不会有，因为很多朋友都有人专门盼着这个， 是是， 我专等着这个呢， 是 等您说好了，因为这个白瓷的这个系列跟大家分享了将近三年了、 嗯、 陆陆续续的一直在有，我见很多朋友可能收藏了很多种了，或者自己在用的也很习惯了，就等这个呢，那我得跟您先把这事儿说清楚、嗯、 这个挺应时应景的因为是冬天，其实多杰呢可能是想等着北京的第一场雪下来之后， 对， 把这个 啊， 天不随人愿， 怎么说这个杯子来着？ 啊，寒梅纹红箭杯， 寒梅纹红箭杯，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这雪怎么盼都不来， 来了， 前一段来了， 对， 边上下的挺大哈， 啊、 嗯，也是画了一圈吧，算是啊，边上下的挺大，这个。市里边多多少少有了这么一点儿。 哎，你知道多一点儿吗？ 嗯、 我这还发了一微博啊，就我这手上就是落了一个小雪花，是菱形的、 哎， 我愣给拍下来了。我怕大家发到网上看不清楚，我又拿美图秀秀给画了一圈儿。 啊、 嗯，我说你看下雪了。 哎呀。所以呢，就是应时应景的，当时当季的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杯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 公用性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考量，因为不时不时嘛，就跟喝茶也一样。 一个道理。 对，一样。包括这杯子呢，就是富含着我们的感情在里边的。 哎、 啊，所以这个如果想要分享一下今天的我们这个叫梅什么杯， 韩梅文红点杯，我早晚也说错了。 已经问六遍了， 韩梅文红剑杯， 机器人来也就问四遍，我估计也就记住。 我主要是他说的更好一些。 哎，好嘞， 韩梅文红剑杯啊、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茶杯”这两个字啊、 嗯， 虽然这两个字不足以确实离我们这个杯子的美好的程度差得太远了。 嗯， 怎么能叫茶杯呢？这么好看的一对杯子 叫 茶，哎呀。反正算吧，算茶杯吧。啊，就回复茶杯就已经这样了。回复茶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嗯， 向往无忧无虑说了，说茶杯我已经买了，但是我想多看几个角度的图。 微店上应该 问我们要，我们真没有。他说人家已经买了，人家已经看着了，您只能拿着实物再去自己去观赏了啊。 哎， 来吧，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呢还有黄林和一醉酒成婚的问题，我们让多宝来解答一下。 加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我们先来解决一下这个黄林的问题。 嗯， 问一下多宝宝，张平水仙是属于乌龙茶吗？好坏怎么去辨别呢？ 乌龙茶肯定是乌龙茶，是乌龙茶里比较特别的，压成这种小块的，像小巧克力一样的，这种是张平水仙。张平水仙呢，汤色金黄，啊，味道鲜爽。分辨的呢，你一定要开汤，你光看是看不太出来的，因为它已经压成紧压型的了嘛。开汤之后。口感要顺滑鲜爽，不能有比较刺激的味道。喝下去以后稍微沉一沉，感受一下，看看是不是对胃有比较刺激，因为它是比较清香的。 哦， 比较清香的。完了打开了以后，看看泡出来的液底是否柔软，是否整齐，都很重要。有的时候很硬， 嗯， 那个手感很硬，泡完的叶子那也不好。啊、这种都要柔软一点，啊，完了整齐一点。 好、哦，明白了。这儿一醉酒晨昏说。去年人家送了一个建盏，但是有点大，直径呢得有十几公分啊。然后他说，跟多杰老师咨询俩事儿：第一，这么大的碗怎么泡？第二，据说挺贵的，大几千，是真的呀，还是人家骗我呀？ 那我怎么说呀？您这种是最不好说的啊，一个一个 他没有见到实物， 对， 也不好意思给您估价。 我就给您说了怎么用吧，这东西本身是点茶用的，您说那么大的碗，它怎么可能是泡茶的呢？但今天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比如说比较细嫩的绿茶或者是白茶，新白茶也可以用这个碗来泡。 嗯， 泡完了以后呢，您直接喝也行，或者再拿小勺把它蒯到我们的品茗杯里。这是咱们现在讲的叫碗泡法， 费事 啊，不，它碗泡法是单一个方法。 嗯， 为了泡比较细嫩的茶，泡柔和的味道，不加盖儿。 哦， 它比较容易散热， 嗯 啊，是这样一个方法也可以用。 对，或者就像多杰在前头说的，买点那个茶粉 啊， 是吧？ 点一点， 您用那竹筅 啊， 您也晃一晃那个手， 是， 对，然后或者弄点那个，现在不是年轻人都好玩个抹茶之类的， 嗯、 网上也有卖各种各样的抹茶粉的， 嗯、 您自己在家点一点、 嗯， 那个也挺有意思。 嗯，喝得惯喝不惯就不管了啊。 对对，就是他，反正你说他为什么那个人说怎么那个抹茶不是学你们点茶什么，怎么咱们就不用了？这个啊，咱这么说，好多东西都是因为咱们发明了更先进、更好的品种啊、口感呀、啊、以及技法，所以咱才不用那个东西了。所以这东西呢，你要说作为一个有意思，你玩一玩啊。那你要非说这东西怎么咱们中国就没了，我觉得这个就因为咱们现在比他好，我老是这么跟他们说。 而且吧，这就是一玩的事儿，就跟我们今天第一时段说的一样。 潮流这东西吧，都是一个轮回。 哎， 它可能又轮过来了， 哦， 对不对？慢慢来啊。 嗯， 好多人也没走过这条道，是不是？ 嗯， 来问一下这个多宝宝，这是1219问了，说狗骨脑是什么茶呀？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绿茶，咱喝茶别光对身体有好处，还得问您爱喝不爱喝呀，对不对？咱这不是吃药呢。狗骨脑是江西特产的一种绿茶，名字很怪哈。味道呢，我觉得在一般的绿茶里边算中上等的，细嫩，具有比较明显的豆香啊，有的时候带有一点点的兰花香，味道还是不错的。说绿茶，我突然想起来了，刚才还一朋友那个发图的那个，跟人说一下 哦。对，有一朋友发 张立宇 是吧？ 因为他发的比较早，淹没在好多的微信里边了。 对， 我们刚 他那就绿茶 找着， 他那就是绿茶、 啊。那是什么来着？ 那个是太平猴魁 哦，猴魁， 安徽产的太平猴魁。 李也问了，说喝茶用一般的水，还是过滤水，还是纯净水，还是这个蒸馏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到底哪个水好呢？ 在当下城市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取用一般的矿泉水就可以了。 嗯， 啊，它首先就要优于我们说的管道水， 嗯， 其次它也要优于纯净水对于茶的互动作用。纯净水对于茶没有什么互动， 不好喝。 是不是？对， 单喝纯净水都非常难喝，你想它泡出来茶怎么能好？ 就是它还是得有一些矿物质在里面， 哎，有一些微妙的味道。 嗯，好吧，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咱们的红剑杯，还有没有了啊、 嗯？ 如果还有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茶杯”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非常感谢多杰今天的分享，谢谢多杰， 哎，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的门的 之门， 芝麻开， 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17点咱们再见了。 突然落下的夜晚，灯火一个是斑斓珊，天已经去得很远，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失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你还在拼命的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将他们